下午两点整。 我国给予泰国民众入境免签证，泰国没有对等对待我方，还一度打算调高签证费用，争议才刚平息，又传出了行政院打算开放印尼、越南两国试行免签。政委员张景森今天下午就要召集会议讨论。行政院发言人古拉斯尤大卡强调，开放印尼、越南免签从去年讨论至今，目前没有定案。同时指出，张景森今天召集的会议和开放印尼、越南免签没有关系，只是检讨已经开放免签的国家，例如泰国、汶莱、菲律宾施行状况，评估有没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或者提出配套措施。古拉斯强调，要不要开放印尼、越南免签，内政部没有接到任何来自外交部还有国安单位或者移民署的报告，当然无从评估要不要开放这两个国家免签。外传的两国来台人次太少，政府急着要在几个月内冲刺观光人次，都是错误报道。台电综合研究所供应组前财务女科长江清明涉嫌利用职务之便，从2007年开始，十年内以蚂蚁搬象的方式，至少 A 走了台电2900万，并且把这些钱拿去购买房地产还有投资，直到去年7月，江清明退休，台电才发现报案。江清明原本计划退休出国，台北地检署得知之后立即限制出境。江清明到案之后认罪，也把好几百万元的退休金退还给台电，同时强调自己没有侵占那么多钱。北检今天侦查终结，今天依业务侵占罪起诉。民进党籍台北市议员谢维洲涉嫌肇事逃逸，不过检方认定没有犯意，今天处分不起诉。谢维洲今年5月从中山区的家里头开车外出，和骑乘机车的徐姓男骑士擦撞，因为没有留在现场，涉嫌肇事逃逸与过失伤害。不过台北地检署调查，谢维洲肇事之后立刻下车查看，也帮忙打电话叫救护车，确认骑士没有大碍，才先行离开，没有肇逃的意图。加上谢维洲与受伤骑士和解，检方不起诉。台北市政府位于青岛西路及中山南路二巷市议会旧址旁 BD 区土地设定地上权，由豪宇营造和福清营造组成的合作联盟以权利金 9.1 亿元得标，市长柯文哲今年和合作联盟成立的专案公司正式签约。财政局指出，本案基地面积大约521坪，将由得标人依都市计划法开发为办公、旅馆还有零售商场使用，在机能上与台北车站以及城中商业中心结合，除了可以为市府挹注收入 9.1 亿，每年也可收取土地租金大约1337万，预计引入民间投资25亿。土耳其与阿根廷金融市场相继崩盘，投资人更担忧其他经常账呈现逆差的新兴市场表现。印尼盾对美元今天盘中一度贬值了 0.41%， 来到14750印尼盾对一美元，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来的最低价位，今年至今已经贬值超过 8%。 另外，印度卢比对美元今天早盘也贬破了71卢比对1美元的史上最低，迈向三年来最大单月贬值幅度。随着投资人抛售土耳其和阿根廷的资产，印度和印尼货币和债券也承受沉重卖压。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29点，来到11063点，成交金额1200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5点，22874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7点，2314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3点，273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67点，848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17点，2794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5点，3220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30.714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0.3分，成交金额4亿5500万美元。日元110.99对一美元，欧元兑换1.1682美元。

凯文·哈里斯。夏天， 8月31号，夏天要过完啦。 Summer， 还好还好，台湾的夏天很长。如果你爱夏天的话，夏天应该是还没停的吧？ 还是会热啊，但是对很多孩子们来说，已经上学了。昨天、 心寒， 爸妈开心啊， 爸妈欢呼， 总算难熬了两个月过完了。 昨天晚上爸妈开趴庆祝， 吓我一跳。 2:11，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她是刚种完睫毛的玛丽。你眨眼睛就看不到，我是马克。你是 心里面的话才告诉自己，我想跳都没有装，起舞在每个窗，让所有人都当我跳舞就在放，来一起跟我放，让所有人都放，请 DJ 继续放放放到天亮，自然不勉强，洒水当面霜，就跟我一起跳进来， Let's do it， 跳就跟我一起跳，像心脏一起跳，往音乐里面跳进来， Let's do it， 跳就跟我一起跳，像心脏一起跳，往音乐里面跳进来， Let's do it， 跳往音乐里面跳，往音乐里面跳，往音乐里面跳进来， Let's do it， 跳往音乐里面跳，往音乐里面跳，往音乐里面不准站在那不动，像花丛没有风，摆漂亮没有用，你最好给我疯，起来到头发松，全身体都失控，等音乐下就蹦，前锋来一起放，来一起跟我放，让所有人都放，请 DJ 继续放放放到天亮，自然不勉强，洒水当面霜，就跟我一起跳进来。 欢迎你跳进来，跳进哥哥妹妹有意思当中。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惠妹的《跳进来》。Rita 说：“今天终于是天气好的一天，天哪，你在哪？台北现在天气不太好。” 对啊，不是刚打雷了吗？ 对啊，已经在下雨了。大家下午好。今天第一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本周你发生什么事情呢？想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哟。 想念着你的特殊，狂风暴雨之中，我是勇敢的树，等待你会疲倦，停在我的保护，失去多久才够接受爱的残酷， 和你又放弃了这全部。 亲爱的，我只求拥抱你一秒， 心跳解释没有了你不能跳，再一次因为你把自己燃烧，哪怕这世界毁灭我也知道你爱我。 唐禹哲的爱我，刚刚 Rita 她说在屏东天气很好，然后也 MC 也说高雄终于出太阳了。 哦，南台湾出太阳了，希望水快退。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羡慕高雄，就最近我看到那个泰特在台高雄要开展， 嗯 ，Tate Modern， 非常羡慕。 嗯哼，但也不知道去的是什么啊。 我不知道，可是看蒋勋大师就是在广告上念了几句台词，就觉得、哦、我要去看一下人类的欲望，人的身体雕塑我是看不太懂，但是我可以在台湾感受到泰特美术馆 啊。 亲爱的，我只求拥抱你一秒，心跳只是没有了你不能跳，再一次因为你把自己燃烧， 一周大事说平权的联署过门槛了。 哇，也是最后这两 冲刺， 好可怕哦！ 大家都连一拉八吧， 好可怕哦！ 多远的一周大事，他在大雨的桥上渡孤，差点撞上了安全岛、 哎。 你为什么要放任自己渡孤的时候去骑车呢？ 好危险哦！ 欠骂。Arthur 的一周大事，本周我跟十年不见留学日本的学妹见面了，学妹很可爱。江江的一周大事说，他跟同期进公司的同事在今天一起裸离。裸离是什么啊？ 没有想好下一份工作就先离职了。 我是不是问过一次然后忘记了？ 可能哦。 那裸，所以有可能你跟你的另外一半离婚了，那、啊、你也没有想好你接下来的住所，你要搬去哪？然后 什麼，你说这种也叫裸离？ 这个也叫裸离吗？财产分配、赡养费、小孩归谁，我都没想好，但是我就要跟你离婚，这就是裸离。 也是啦，也是， 也可以这样用， 也可以。这种裸离还比较好一些，不然另外一种大部分的离婚方式比较伤人，就是你已经有另外一半了，就你已经有新对象了。再离开、 哦、 很伤人的。 太陽さんさん盛り上がる今年は歌いたい気分ルンルン飲みたい放題笑いたい揺らる揺れる心にドキドキしたいなそれもそうかな楽園 维腾的一周大师，他在一期好聪明过了十关，拿到十万， 真的假的？ 这不是你的命格啊！怎么会这样？ 那这样你可以买很多耳机啦。 对啊，他说虽然要扣税，然后跟队友平分，但非常的爽。 对啊， 你直接都是吹到最高阶的买下去了， 好快乐哦！ 十关十万呢、欸？ 我觉得你应该要去参加了。 啊，我，有钱我就想参加，只要有钱我就想参加。 艺堂的一周大事，昨天陪老婆去产检，超音波照已经可以看到五官了。你今天也有去麦当劳买一送一吗？ 没有。 感觉每一间麦当劳外面的人应该都非常的多， 应该都会爆吧。 2:22:22， 2:22:22。 Sam 的一周大事，他的减肥停滞期本周结束，他的体重又继续下降了。 哦，棒棒哦！ 志远的一周大事说，魔力红要来台开场，而且这一次在高雄举办， 哦， 所以平常可能要北上觉得很烦的人，这一次不用哦，你在你的高雄就可以看到他们了。 屁股型的外表，但是说起味道，绝对不是屁股周围的那种腮帮味道。破下班像是太阳晒得太过头，然后流汗。我就是啦啦啦啦蜜桃，成熟的蜜桃，满脸都是毛。传说中的得得得仙桃，不是爱腐化，只留在味道。我就是水水水水蜜桃，我不是草桃，也不是樱桃。外表像烤烤烤烤烤葱烤葱的我的，但没有腮的。 维腾来分享他的那个一期好聪明，最后一题的题目很难，欧马克挑战者要回答看看吗？ 来， 请问复仇者联盟的泰坦星是哪个星球？ 哦，不会。 木星、土星、火星、金星，请作答。 绝对不是算他，看起来就像是太阳晒得了太过头，然后 瞎猜，我连判断的能力都没有， 完全不知道啊，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那如果你凭感觉猜，你要猜哪一个？ 土星好了。 你猜土星， 嗯， 我猜木星， 嗯哼， 只能靠维腾跟我说答案是什么。 没有塞的味道， 放松。 日本国民天团，南方之星。成军40周年，屹立不摇的乐坛地位。1998到2018，经典热唱超级金曲。公信榜唯一双周冠军，本年度最畅销专辑。南方之星，大海哦耶！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哎，你怎么把菜单拿这么远？ 因为我拿太近会看不清楚。 不想泄露老花痕迹，就带爱尔康多焦点水梯镜片，不论远中近，通通都清晰。 哇，戴起来好舒服，就像没戴一样。 爱尔康多焦点水梯，请洽全台宝岛眼镜。佩戴一般隐形眼镜需经眼科医师或合格验光人员验光配镜，并定期接受眼科医师追踪检查。本器材不得逾中文访单建议之最长佩戴时数，不得重复佩戴，于就寝前务必取下，以免感染或溃疡。如有不适，应立即就医。卫部仪器数字第029131号，北市卫器广字第10708079号。 哦，我亮亮五九一啊！ 我亮亮任务网啊啦！ 好，十波人唔通出一支嘴啦！我五九一任务网豪房王全部拢抓到啊啦！ 真牛！ 因为我用租屋神器无比 APP， 所有物件一秒抓！ 真跳！ 租房子上无比，上无比无比，奇快乐无比，上无比无比， 租厝用无比，让你省个劲。 在台湾发生。 妈妈走路越来越慢了，爸爸的记忆力也一天不如一天，这都是辛苦拉拔我们长大的痕迹。现在轮到我好好照顾他们。中华民国老人福利推动联盟是由38个来自全国各地的老人团体所发起，20多年来努力推动各项老人福利，例如失智老人守护天使计划、失踪老人协寻中心、老人保护资讯平台等，成为老人权益的守护者。同时也招募志工，提供专业的照护资讯及老人居家服务。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不断的努力，希望台湾很快成为健康快乐有尊严的老人福利国。 我是光宇，中华民国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邀您一同守护老人，点亮爱心，让爱在台湾发生。 大家好，我们是 CTO。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来点你 UFO。 季节吹着冷气，却想象着海边，望着时钟发呆，计算时间，沉重的双眼，昏睡的感觉，喜欢等着别人，不时又会翘着嘴，也爱波霸奶茶，大颗粉圆的滋味，喜欢和你斗嘴聊天，看你装可怜，期待每一天，哦，你的出现。 每天上班 下班的日子让你觉得累，今天发呆，明天开会，后厌倦，总是在那反反复复的列车里面，多希望改变这一切。Carry， 喜欢你的调皮任性。Carry， 也想分担你所有坏情绪。Carry， 对你毫无招架之力。Carry， 请你收下冷静。开会后厌倦，总是在那反反复复的列车里面，多希望改变这一切。哦哦、Carry， 喜欢你的调皮任性。Carry， 也想分担你所有坏情绪。Carry。加着力 carry， 请你收下留情。carry， 喜欢笑着看你生气。carry， 我不会什么浪漫的言语。carry， 我只想唱首歌给你。carry， 时间请你 暂停。开走吗？李玮的 carry 2:32，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carry 你，我是马克。 carry 我一下。欧阳先生的一周大事，太 沉重了， 太拍我马屁了吧？ 怎么了？怎么了？ 突然觉得开着车，听着广播女神说话，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哇！那么会撩。哇，小时呢，再请大家分享你的一周大事。欧巴马克有一周大事吗？是不是最近就为了婚礼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样？ 这个礼拜明天有件大事啦。 哦，对， 要飞到台东主持活动。 对， 是一个大事。 MC 的一周大事，他说舞蹈教室学的舞蹈，明天是他的成果发表。第一次参加，觉得非常的紧张。 加油！ 还有的一周大师，他的前世情人，他有他的前世情人会在七夕报道， 结果 没有，他选中元节报道。 酷哦， 蛮酷的。 酷哦。我傻傻对你笑， 是你有愁解。不要念我名字，一周大师。我因为胃很痛，就去照了胃镜跟检验， 结果 我竟然得了幽门杆菌。哦，哎，幽门杆菌很 难好，对对对，它是一个很 wicked 的菌，它很坏。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都强离不开油条，让我爱你爱到老。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幸福美好。我知道，都知道。知道你都知道，好不好？别偷笑，让我知道。 喝完热豆浆、yeah, 眷恋着还想要、oh, yeah, 你吃完金黄油条，爱情又要再发酵。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你需要我的傻笑。 等一下，你在傻笑什么？ 因为我现在在回马克信箱的信，然后因为我们这一周刚好回到 0.38， 就他参加青春点点试是一周年，可是他就是闹肚子的事情，现在重新看他的信，然后重新看玛丽的回信，就忍不住就还是会笑。 Shelly 的一周大事，他终于拍完帮朋友求婚的影片了，好累哦。说到求婚影片，还有人的一周大事是他这礼拜要去挑他婚纱的，要去拿档案。 哇，有这么多人要结婚啊！ 好日子是不是啊？还是鬼月比较便宜，大家抢劫一波。 有这，哇！ 如果你在等刚刚那个泰坦星是哪个星球？答案是土星。 我得到十万块啦！ WJH 的一周大事，他昨天上了一堂甜点课、oh, 那你猜那一堂甜点课一堂课大概多少钱？ 2500， 6000块。 哇哦，几个小时啊？ 他没有说。然后上了甜点课，他说将来如果有试做甜点的新产品，方不方便送给马克玛丽试吃呢？嗯， 你如果送给玛丽，最后都是会推到我这里来的，最后全部都是我吃掉的。 你有什么一周大事呢？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 TT 的一周大事，过了2年又再次跟男友踏上了日本福冈，觉得日本福冈好美，一切很圆满，更认识对方，我更觉得我选对人了。哦，干嘛 放闪欸？哦，怎样，人家快乐不行啊？ 可以啊 不用皱着眉头跟捏着鼻子讲吧。 没有啊。 Thank you. 刚说到他去旅游，然后就更加觉得他是 对的那个人， 他是对的那一个人，就有这种心得，有这种文字，觉得非常非常浪漫，让我想到前几天我来跟我朋友聊天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两个又就是很普通的一句话，但是就别人跟他讲那句话之后，就有点打动他的心。哦， 什么话？快跟我讲，我要学起来。 啊，算了，我现在突然觉得讲出来好无聊哦。 怎样怎样？为什么？ 现在突然要讲，觉得这句话很无聊哎，还是因为我们两个私底下聊，只是觉得好像蛮有心的这样子。 就在那个氛围当中觉得很棒，但现在再提出来，好像觉得 就是 普通， 好像会被虚。 你先关麦给我讲一下。 快乐是可以分享的，快乐需要一些过程。 好，那个两性专家他认真，他觉得这句话蛮棒的， 确认过后很好。 我们两个同时被他就是追求他的对象打动，就是因为他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然后那个男生就跟我朋友说，你要知道你从来都不会是我的负担。 Skirt Skirt Skirt 六六六， 说的太多了，我只是不要你不快乐。被爱应该是幸福的，去爱没有想象的愚蠢，想爱可以非常的单纯，因为爱全是与生俱来的。你问我怎么那么深，这些智慧该如何才获得。爱你我认识了快乐，他带我上了难得的一课。要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红。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你问我怎么那么深，这些智慧该如何才获得。 Featuring 张志成的快乐。露露的一周大事是说他的柚子开始摘了，然后他想要跟大家喊话说啊，那个斗六的柚子没有淹水，大家放心放心安心购买。 对，要中秋节了。哎， 对啊，好多月饼跟柚子跟烤肉。F 一周大事，他要在台南接待两位日本同军伙伴当导游，他要做好国民外交。台南应该很容易让人开心吧？那么多好吃的， 就吃东西啊！ 对呀， 不要排队排太久就好。 UJ 的一周大事，他明天要飞去大阪。问我有没有推荐的美食，我是完全没有，但后面有人在推荐你，你可以看一下。有人说大阪要吃天地人，我真的完全不知道天地人是什么。哎， 为什么现在满脑子只有盖而已啊？天地人要长得很困难，偶尔能耍赖，眼泪擦干，头发甩一甩，就算那么一将不存在，留下的痕迹也可证明，嘿，它真不简单。地球

见面的机会，猜猜这是谁知道？说好的旅行，君主下不停在吵吵闹闹，这样的生活不想变掉，别问我谁重要。 最怕美食吃完，巴肚真大坑哦！ 统一 AB 鲜菌素，含雷特氏 B 菌和多种分解酵素，天天补充体内好菌，跟吃进去的说拜拜。统一 AB 鲜菌素， 升级制造力，增加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亚洲工业 4.0 系列展，带您掌握最新 AI 应用，总规模超过800间厂商。逾2400个摊位，深入机器人、物流、模具、3D 列印、智慧显示、光电、机械要素七大主题。8月19到9月1号，台北南港展览馆线上登录免费参观，详情请搜寻展昭展览网。 飞碟首选强打新，陈世安已经登场。 我曾经很快乐，很深刻，才不舍再拉扯。你不是我的最后，我们谁能留着鲜血或生？ 9月3日起，请锁定飞碟快红心，将为你介绍乐坛新人宋楚琳。 你说别哭了，把我的小宝贝拿来。这么多眼泪，你说别哭了吧。 我是周慧。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窗。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台北市内湖区经传随机打人，一名骑乘脚踏车的妇人头部受到重击，当场血流如注，送医缝合，警方还在追查凶手。台北市政府因应东侧廊带发展，并且带动港湖产业，规划建构东侧捷运系统东环段，全线采地下方式，由港湖向下延伸到瑞光路，接九宗路到信义计划区，再接文山区动物园。台北市捷运局今天在交通汇报上指出，本案全长 13.12 公里，共设10座地下车站以及1座地下机场，总经费942亿，预定今年11月报行政院核定。市府预计市长柯文哲连任的第三年动工，渴望解决内科塞车的问题。东环段串起北捷南北环线，全环路线大约 49.18 公里，南环和北环线横跨双北市14个行政区。台北市长柯文哲的两岸立场近年来备受各界检视。台北市议员立耿贵芳今天在议会市政总质询的时候，问到中央近期修改高中历史课纲去中国化，柯文哲有没有什么意见？柯文哲随即抓头，转身询问一旁的教育局长曾灿金，新课纲何时上线呢？接着他说，这个对我来讲，反正该读的书都读过了。立耿贵方接着问柯文哲，是不是敢勇于主张自己是中国人？柯文哲回答，这没有标准答案，他认为自己是中华文化圈的一员。 另外，中正纪念堂、先总统蒋中正铜像屡屡受到台独青年泼红漆破坏，不过警方都依社会秩序维护法才罚3000块钱结案。立耿贵方认为，中正纪念堂明明就是古迹，应该以文资法破坏古迹处理，要求北市府重罚。柯文哲指出，同一个行为涉及两个法令，确实是很困扰，市府内部正在研议怎么解决。文化局长钟永峰回答，中正纪念堂属于国定古迹，已经函请文化部释宜，后续等文化部回应再看如何处理。少子化越来越严重，劳动部今天公告育婴留职停薪新规定，放宽父母同时抚育两名以上未满3岁子女可以同时请领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劳动部说明，现行就业保险法规定，父母同为被保险人，应分别请领育婴留职停薪津贴，不得同时为之。但是，考量育有两名以上未满3岁子女，例如双胞胎或者是多胞胎的父母，可能无法由其中一人单独在家中兼顾照顾责任，所以还是放宽父母如有亲自照顾需求，依性别工作平等法同时办理育婴留职停薪者，同期间可分别以不同子女的名义向劳工保险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举例来说，育有龙凤胎子女的父母都是被保险人，前半年父亲可以儿子的名义请领6个月的育婴留职停薪津贴，母亲以女儿的名义来请领6个月津贴，后半年父亲以女儿的名义请领6个月津贴，母亲就以儿子的名义请领6个月。父母在育婴留职停薪期间可以个别请领12个月的津贴。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4点，22865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5点，2322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16点，272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99点，跌幅1.16%，845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43点，27920点。新加坡海峡市报指数下跌6点，3219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29点，11063点，成交金额1200亿。新台币兑换美元汇兑现在30.713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0.2分。日元111.01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672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好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大台北、东半部、屏东地区以及北部山区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西南风逐渐减弱，今天中南部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还是都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哎，小张，一大早不上班，窝在我这儿打电脑干嘛？ 我在找工作啊。 之前不是说有机会升迁吗？怎么不做了？ 哎，公司突然倒闭了，老板落跑，还欠我好几个月的薪水和资遣费。哎，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电偿啊，当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劳工被积欠工资、旧制退休金或是新旧制资遣费时，如果向雇主请求而未获清偿，可以申请由电偿基金支付，劳保局再向雇主追偿。 啊，那我该准备什么资料呢？ 申请时要检附当地县市政府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所开立的歇业证明文件，以及法院发给之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的债权证明，填写申请书后，连同出勤记录、薪资明细等相关佐证资料，一起提供给劳保局就可以喽。 那我要赶快去申请。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也许经历过聚散和离分， 时间的长河，我非你们不可。SHE 全新单曲《十七》，8月30日数位发行，华研音乐。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柯志腾。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3:08，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是星期五，然后这个小时呢，我们要带大家出去玩 哦，不一样哦。 而且去玩这个地方呢，就这几年非常非常红，我一度以为它的热潮要退了，就没有，我的朋友还持续在前往当中。 而且我觉得从那个白日梦冒险王之后是开启了冰岛，其实在那之前去冰岛人真是超级少，然后呢就开启了之后，那时候2014年2015年，然后开始有很多人想要去，然后对我就跟你一样，就觉得说应该会退潮吧， 就几年差不多会有下一个高峰出现， 没有想到今年，哎呦 不得了，让我们欢迎巨匠旅游的吕静莹吕协理来跟我们一起追极光。 大家好。 所以首先我们就先，如果跟我一样很没有概念好了，就是我知道哦，看极光去北欧，但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看得到极光？ 其实基本上极光是一年365天都有， 那都有， 不是只有光害。对，所以其实到了9月份之后，一直到隔年的3月，因为它的黑夜的时间比较长，然后白天光害比较少了，所以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到极光。那所以大部分来讲的话，大概是要10到3月是看极光的最好的季节。那但是因为极光的部分的话，它会影响到的是在于是说，极光它是比较高的，它是借云层，然后极光，然后跟地面这样。所以如果说它气候的关系，云层太厚啊，或下雪、啊， 会看不到， 对，就看不到。所以因为气候因素影响的关系，所以其实相对性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丰富，是说假设你真的全程都看不到极光的时候，你还可以有一些雪上活动可以做。对，所以在北欧的部分来讲的话，它会分两个区块。一个区块呢会是在芬兰的部分，它就会比较 combine 很多雪上活动，然后还有一些独有性的东西。那另外一个就是最近很夯的冰岛。对，那冰岛的话其实实际上它冬天真的气候其实我说实在话是严峻的。但是因为它整个冰岛是在极光带里面，所以其实相对性它看到极光的几率是真的高。 吃得苦中苦， 是 方为人上人。所以你要赌一波几率高的，就是同样北欧的芬兰跟冰岛，你觉得我宁愿冷一点苦一点，但是我看到几率比较高，你就选冰岛。 但是如果说你觉得你想要多丰富一点，就是假设说你真的冰岛极光看不到，你还可以玩很多东西的话，你就选芬兰。 OK， 对， 因为我完全没有，我只知道极光就是那种绿绿的啊，粉红啊，各式一样，就是那种每个人看过都会说一些很神秘的形容，就是 什么看到极光就会幸福。 对。那我在芬兰跟冰岛看到极光会不一样吗？ 看到的 应该是说你所有看到的极光都是长不一样的。 嗯， 那所以它的极光带它是每次应该是说它是循环的。 嗯， 那所以它你看到的区域是不一样，但它都是叫极光。 嗯， 对，所以其实你要说看到的一样也算一样，不一样也算不一样。 嗯， 对啊，只是说你看到的几率然后跟你的丰富性不一 样、 但其实每个人看到的极光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对了。 对，没错。 其实在你隔壁这位男士呢，他就是快结婚了，所以他接下来就是在规划他的蜜月旅行。他今天会很仔细的听一听哦，极光然后芬兰冰岛什么差别，他会好好的筛选一下。所以刚刚说到了，就是当然就是花那么多的时间到北欧，对我们来说很长的旅途，除了看极光之外，也会安排刚刚您说的很多其他的 雪山活动。 雪上活动、 还有一些独有的东西。 那先聊跟我们介绍关于就芬兰可以玩些什么，冰岛可以玩些什么吗？ 好啊，那个在芬兰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应该是说在台湾市场已经有推行几年了，还不错。最近的话，一直反应都还蛮好的。独有的是所谓它的破冰船。 哦， 嗯， 好，然后还有我相信还有一个叫做玻璃屋，我想你们应该也都有听说过。嗯、 我朋友是住帐篷还是玻璃屋，我忘了。可是他没有分享过那个玻璃屋的照片。你只要看到照片，所有女生都这样 尖叫， 我要去。 是的， 嗯， 玻璃屋的话，它其实简而言之，它最早的时候有点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那个爱斯基摩人的那个雪屋是半圆形的，有没有？那时候它是雪砌起来的。 嗯， 那但是玻璃屋它就是整个是玻璃罩， 嗯， 所以最早期的玻璃屋的话，它就是整个半圆形的玻璃罩，然后有两张床这样子。那隐私性我说实在没有很好，因为它就整个是玻璃的嘛， 嗯， 那大概就只有你躺着的上来高一点点，大概就是你躺的身体的厚度左右， 嗯， 它有一层那个叫窗帘， 嗯， 稍微遮住，但是你一坐起来，其实外面就 全部都看到，嗯， 反正我就可以看到那个里面的影子， 对对对对， 它在 干嘛，你知道？那但是呢，它玻璃屋就是说你躺下来的时候，假设这时候极光出现了， 嗯， 你就是可以躺在床上， 哦， 然后就看着极光这样，你都不用出门。 那玻璃屋里面就是有暖气的吗？ 当然。 暖气不会只有八度吧？因为跟外面相较已经是暖了这样子。 我觉得进去是绝对暖，你不用担心。其实在一般的人来讲会觉得说冬天去看极光好像很冷很冷， 对啊， 但是因为你已经有预期心理了， 嗯， 所以实际上你穿的衣服啊就是洋葱式的穿法，嗯，再来所有的室内其实都是暖的， 嗯， 房间有暖气，车子有暖气，嗯，然后所有室内都有暖气，嗯，那你出去的时候如果你是短时间的话，你自己已经全副武装了， 嗯， 就手套围巾帽子，最重要就是露在外面的， 嗯， 手啊头啊眼睛啊耳罩啊， 嗯， 口罩啊这些， 嗯， 那你如果完整的话，你出去玩个十分钟二十分钟其实都无大碍， 哦， 那但是如果说像芬兰的部分，它很多雪上活动的时候它就会有狗拉雪橇， 嗯， 巡鹿雪橇， 嗯， 然后还有雪上摩托车， 嗯， 那这些雪上活动的话，当地的活动公司它都会安那个会有连身的防寒衣给你， 嗯， 就是从脚套到头的那一种， 嗯， 全身的防寒衣，就你自己穿里面的衣服以外，就是他在套他的衣服上来， 嗯， 所以其实保暖度是够的。如果长时间的时候， 嗯， 所以其实你不用怕说会冷到，因为你已经，嗯，那个家里 其实大家都很怕冷，你只会太热，不会太冷，这样子吗？ 有时候要回去的时候，那个。贵宾们都还会留一堆暖暖包给我，说：“这暖暖包你带着给下一团用。”这样，所以有预期心理其实是还好。 嗯， 因为我们刚刚是要讲芬兰有什么雪上活动，对不对？ 嗯， 刚刚提到是玻璃屋的部分。 哎，所以玻璃屋是只有芬兰有， 冰岛没有，只有芬兰有。那芬兰早期的话，就是只有那种半圆形的，然后两个人可以睡一间，而且他的房间里面基本上他就是只有厕所，那他没有洗澡的地方，那洗澡就是要去他们所谓芬兰很有名的公共澡堂洗， 嗯， 那呢现在其实越来越多比较舒适的，譬如说它可能玻璃屋是半圆也是全透明，但它比较大，房间里面有浴室，或甚至是有结合型的，就是屋顶是玻璃罩， 嗯， 然后但是身体的部分就是房子身体的部分是木头的， 嗯， 哦，所以你可以放心洗澡， 对对，它的隐私性更够，然后它的那个同时也享有就是你屋顶就可以看到极光这样子， 嗯， 那所以其实现在来讲的话，芬兰早期就是只有一个度假村它本身有玻璃屋，现在是满陆陆续续蛮多地方都有， 大家发现就是这个有利可图， 太多人要去了就狂盖， 对 但是目前现阶段来讲的确真的是只有芬兰， 嗯， 比较多所谓的玻璃屋。 那我知道很多可能 现代人就会问说，那玻璃屋里面会有 WiFi 吗？啊哈，会有网路吗？ 基本上是没有啦，因为它是一整区。其实在北欧来讲，它 WiFi 几乎所有的饭店大部分都会有，因为他们 WiFi 其实很普及。嗯，那所以，但是就唯独玻璃屋这真的，因为它是属于度假村的形式，就是它是独栋的，就是我两个人就是睡一个那个叫什么 圈圈， 对对对，一个圈圈就是一个那个。 一个罩子， 对对对对对， 一个帐篷， 一个玻璃罩， 一直想不出来到底要怎么形容它。嗯，但是它是一间一间一间，这样有点类似像独立的小房子这样子，一整排一整排这样子，所以它不是自己整个像建筑物里面这样，不是，所以房间。唯独就只有玻璃屋的房间，其实它是没有办法用 WiFi， 但是其他的其实都有。 嗯，那在玻璃屋里面是可以就是简单的煮东西的吗？ 那当然不行，不行。 饮食的部分我要怎么解决 ？No， 饮食的部分的话，他们有餐厅啊，就像度假村的概念一样，就是我在度假村里面，然后那个回睡觉就是回去自己的那个玻璃屋里面。那吃饭的话，它有固定的餐厅，然后还洗澡或是说桑拿浴，它有固定的地方。 所以就把玻璃屋想象成你就是躺在那边，在室内 就是床 看 着 星光这样子。 对对对，那比较豪华的玻璃屋有一些它是结合木屋的，有没有？就我刚刚有讲，它旁边身体是木屋，只有屋顶是玻璃那种，有一些它。房间是有桑拿设备的，对，所以它不一样的，有很多不一样的房型，应该这么说。 今天关于就是去北欧追极光，不管是你有打算想去芬兰、想去冰岛，或是你对极光有任何问题想要问旅协理的话，都欢迎你可以把你的问题留言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那刚刚说到了，就是其实我觉得是吸引很多女性目光的玻璃屋，那刚刚还有提到的破冰船，其实我一直不明白做破冰船的乐趣是什么？ 这是可不一样了。应该这么说，一般来讲，大部分的人的印象当中的话，破冰船是像北海道，有没有？ 对对对， 它是碎冰，然后你就是船，然后就是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芬兰的部分，它是在芬兰湾。那芬兰湾在冬天的时候，它整个那个结冰，还有海本人它会结冰，然后结非常深，非常厚，然后所以整个所有正常的船是都没办法航行的。那破冰船最早期的时候，它其实是工作用的，它是开路用的，然后让后面的船只可以就是开着它的路航行出去行。那因为后来它退休了之后，然后它就是专门做观光用，所以到了冬天，每年像我们的话会有跨年的时候，每年就是跨年的季节，大概十二月底一月初的时候，它结冰结得够厚，破冰船才可以开出去。它开出去的时候呢，它就是会往前撞击了之后，然后再往下，就是可能往前航行，然后冰有没有？往上这样破，然后往下撞下来，就这样子慢慢前进的。那它是它自己独有的动力。那如果说是在芬兰那边芬兰湾的破冰船的话，它最正统的是所谓的三宝号。三宝号的破冰船，对不起，我都在破声。三宝号的破冰船的话呢，它最标准的航行是大概四个小时左右。这四个小时干嘛？会很无聊？绝对不会，因为呢，它上去的话，它会做三件事情。一件的话就是在船上导览，告诉你说这艘船的动力呀、啊，或者它怎么前进。 介绍船， 而且它会参观。它会带着你去参观什么驾驶室啊，或者它机舱啊，它的动力是怎么样做的？那会跟你介绍说它怎么走。然后再来当然是用餐嘛，在船上吃饭。然后再来它航行到芬兰湾的中间的一个比较定点、比较稳定的地区之后，它会停下来。停下来干嘛？就是所谓的龙虾装。大家应该有印象，那个潜水衣有没有？也是整身套，对不对？ 紧紧的。 但是它的话，它是套到头。只留了那个脸、眼睛、嘴巴这样子而已。那呢，它是 我知道，就是柯南里面的黑衣人的样子嘛。 对，但是它是红色的。所以我们都宁称它为龙虾装，因为你整个穿起来很像一只龙虾一样。那你就在船舱里面呢，你就是换那个衣服。然后换了之后你就会很笨重，然后你就会爬上甲板，之后呢再爬跨过甲板下到那个海面上，但这时候是冰的啦，因为是结冰，有没有 人吗？ 人啊我们啊、对啊，我们就穿着龙虾装，然后很笨重的走下去，走到那个冰上，就是海面上冰上。之后因为在那个破冰船的船身，它会旁边会凿一些那个碎冰破了嘛，对不对？所以有一些海面是浮出来，就是一个小小的区域这样子。那你就慢慢的坐下来，然后呢，工作人员就会把你往下推。那你就推着浮在那个海面上这样，然后你就看着天花天空这样子， 然后就是 这样，不会危险吗？ 不会，因为他的衣服很紧，然后就是只有脸是出来的，可是他是贴紧的，所以就算你可能稍微偏身或怎么样的话，水不会整个进去。其实这个是因为他有限制身高，还好我还可以，145公分以下是不能穿的，因为他那个就145公分以下的话，他就是会太大，所以那个脸没办法紧箍着，有没有？那所以如果说你翻身的时候，你可能有时候稍微偏一点点的时候，那个海水会灌进来，那是冰的哦。所以他没办法，所以他唯一的限，他主要限制是145公分的身高，然后12岁以上。那但如果当然，你如果是11岁、12岁，但是你已经超过145， 那就没问题。 对，那所以他不会有什么危险。除非你太惊慌，然后整个往身 翻来翻去这 样子。对，但其实基本上他就是只会漂浮，就是仰的仰视这样子。 我好好奇漂浮在那边的感觉是什么，那个在、就是、在体验， 因为很安静，然后你就看着天空这样子，然后你就浮冰在你的旁边，不时不时你手会碰到那个浮冰这样。 那 当然不会很久哦，因为它只有几件而已，你全部船上的人都轮流穿那个衣服，然后就分批轮流下去，所以过没多久你觉得哦，我好想躺在这里稍微睡一下的时候，他就马上就你知道他们有像拐杖的东西 把你勾回来， 对对对，把你勾回来再把你勾上去， 所以浮那个大概是几分钟的体验， 对对，大概一两分，大概两分钟左右了不起吧，大概差不多，但是那个体验其实就已经差不多很够了，因为你就浮上去起来把你拉上来了之后，然后你再换下一批，那因为你在换的时候其实你会有时间嘛，对不对？所以你已经飘过了之后，其实你就可以拿着相机下来，你就站在冰上，然后就拍那个别人的那个龙虾装，然后拍整个船在冰上那样子，这时候你是站在那个芬兰湾上的 好妙， 对，站在海中央， 对对对对对，站在冰层上面的，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感觉真的非常的好，尤其假设你要那个叫蜜月的时候， 蜜月 跟你老婆来个，你看 龙虾 合在冰上， 哎， 是啊，叫领队帮你拍一下，是不是？真的， 这个破冰船真的是我 很特别， 我没有想象到会有的体验， 真的非常特别，所以而且这是在芬兰湾这边独有的。那三宝号来讲的话，它本身就是在这里的。的话，它是最标准的，就是你可以观赏到整个的景致，然后呢，其实它在航行的时候破冰的时候，你可以在甲板，虽然很冷啊哈，但你在甲板的时候，你就很安静的时候，但你可以听到它那个冰破的声音，对，就是啪啪啪啪啪啪，然后你就很安静，然后你在前面看着前方，然后就整个啪啪啪啪，超浪漫，快搂着你老婆快。 所以蜜月相较就是芬兰的极光行程跟冰岛极光行程，你觉得蜜月 丰富性蜜月我会比较推荐是其实是 芬兰、 哦，因为它还可以坐驯鹿雪橇，是两个人一台，狗拉雪橇也是两个人一台。雪橇摩托车是你骑，你老婆给你载，或你老婆要载也可以。 雪橇摩托车是需要有什么？ 基本上来讲，他是希望你有驾照，但是其实雪橇摩托车很稳。你就想象雪橇车有没有？它是两个那个类似像那个叫什么雪橇木头那种一整条，它当然不是木头啦。然后呢，它是两个很稳的在。像汽车啦，应该这么说。但是汽车它是那种整排的都是稳的，是在稳的在雪地上的。 就个链子这样 的，它也不算链子，这是怎么形容？ 但是它是稳的。 对对对，像雪橇， 像滑雪板那样。 对，那唯一你要注意的是说，它可能你在转弯的时候稍微紧一些，那所以就是男士骑。但我骑都 OK， 都很好驾驭，我想应该是 还好。他是安全驾驶，他每次时速都只有10而已。 真的吗？他那根本你让你老婆载好了啦。 旁边的那个狗拉雪橇或什么什么米， 还好还好， 那个驯鹿 雪橇。 对啊， 驯鹿雪橇它不用你驾驶，所以还好。那狗拉雪橇有些是有人驾驶，然后大部分都是后面的驾驶也还好，因为它通常前面也会有一个引导的，然后后面有一个压队的，然后中的安全人员都有啦，所以你如果偏离就是你这样狗跑偏了之后，他又把你赶回来这样，所以其实是 OK。 所以是当我报名一个团的时候，他就要你选择说，比如说这一个行程你是要狗、 没有，我都有，三样都会有。 是哦， 对，所以我才说它的丰富性比较多。就是在不同的点，他会安排你，会做狗拉雪橇、驯鹿雪橇跟那个雪橇摩托车，这三样都会有。对。然后，而且时间的话，大概都是标准的时间，就是至少你在那个 车上 的话，至少会有半个小时左右。因为你如果再长的话， 就真的会冷，或是会 boring 了。嗯，对，因为之前我们最早最早情愿没几个人去嘛，嗯、所以我们想说越久越好，有没有？一般就觉得哎、欸，最好让我玩个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不得了啊，冷死人啊！上，因为我们最早最早期的时候有排过那个雪上摩托车的赏极光，因为一般你会觉得哦，好像晚上赏极光，然后排那个雪上活动，然后很好很浪漫，对不对？嗯，刮西哦，哎，台语应该可以啊， 可以可以可以，就那个红伞哦，可以。 对，而且因为你要骑啊，雪上摩托车跟雪上摩托车更可怕，因为不能讲可怕，不是可怕， 风速更强。 对对对，因为。它矛盾的点是在你要戴安全帽，嗯，然后呢，你嘴巴是呼气出来的， 哦，会那个有雾气会看到， 然后那个冷风醒过来，然后结果你又呼吸出去，就整个是暗的，就是雾的，雾、嗯、的也就算了，久了以后它就结冰了，嗯，哎，不用太久就结冰了，嗯，所以呢，你要打开那个罩子也不对。嗯，放下来也 不对，打开会冷死，因为那时候、嗯、通常晚上大概都是零下十度左右，十、嗯、度到二十度左右。嗯，然后呢，放下来你又整个雾，嗯，所以就很纠结，你知道吗？然后一骑就骑半个小时，嗯，然后就整个已经抖在那了，然后就中途你要停下来看极光嘛，对不对？嗯，好了，他就有那个烟火，不是烟火，对不起，那个叫什么？露营的那个火，嗯嗯。烤火啊，然后对对对对，然后呢，因为他那个是比较简单的，所以他也没什么厕所可以上，他大概就是一间简易的厕所。可是你知道，你那时候是全副武装， 不想 脱 啦， 很难脱，然后又冷冷，很容易干嘛想上厕所，哼，就会很痛苦。 会有人包尿布在里面吗？ 应该不至于吧，我想。 为了自己的方便， 所以其实有时候虽然你觉得说赏极光的雪上活动感觉很好，但是你知道。要亲身体验过才知道，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安排的话，其实就是以在我们觉得最舒适，然后又可以享受到那个东西的状况之下安排的，其实是最好的。嗯，所以在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之后，会觉得说这些东西，我们现在安排的东西，就是感觉还蛮适合现在人去玩的时候，又不会觉得。都有体验到，而且让你有足够的时间体验，嗯，那又不至于让你觉得已经太超过了。 可是听到现在，我就觉得说大家都会选芬兰路线啊，到底谁要选冰岛路线？ 哎、欸，你别这样讲，冰岛我也还蛮爱的，好不好？ 那冰岛要玩什么？冰岛要去干嘛？ 冰岛的话，它其实本身也有雪上摩托车，嗯，然后它还有一个所谓的冰河健行，嗯，那呢，我们安排独有的是在于是冬天的时候，因为冰岛，我相信你们应该有看过一个照片，叫所谓的蓝冰洞的照片，嗯，就是整个是冰的洞，嗯，天然的冰洞，然后有光线照进来，然后那个蓝冰颜色是蓝色的这样子，嗯，那个的话是每年大概差不多11月之后一直到3月才会有，嗯，因为它的那个冰是够冷够稳固，嗯，那如果夏天的时候，因为它的那个天气热嘛，所以它那个冰层不是很稳固，有时候有可能会有掉下来或干嘛，哦，所以安全关系，所以它其实夏天是不能做的蓝冰洞，嗯，那在冬天的时候你可以享受独有，就是去健行之后然后进去蓝冰洞拍摄，嗯，那如果说是在之前蓝冰洞还没开的时候干嘛呢，就会有一个那个杰古沙龙的冰河湖，嗯，那杰古沙龙的冰河湖本身的话，它是水陆两用船，嗯，它是在那个应该是说冰河的出海口，它就形成一个类似像细湖积出来的湖，在前面再往前走就是冰海面了，嗯，然后有所谓的钻石沙滩是在那边，嗯，那冰河湖的部分的话，它水陆两用船，它就是可能先在陆地，嗯，然后先坐上那个船了之后，然后它就开到那个冰河湖，嗯。嗯，那开到冰河湖中间，它会开稍微靠近冰河的前缘一些些，嗯，然后呢，那个导览人员他就会把那个千年冰河的那个冰块啊，嗯，就抓一个起来给你尝尝看，啊， 是， 你可以咬它，然后你也可以拿着它拍照，你也可以带个那个 whisky 有没有？ 哦，你是把它放进去， 对，千年冰块， 冰岛的冰块， 对对 对, 对，嗯，所以在十月以前的话，应该对十月份的时候，你可以坐吉古沙水陆两用船，嗯，之后你可以有蓝冰洞的部分，这个是独有，嗯，冰岛独有，其他地方你找不到的。嗯，再来在冰岛的部分来讲的话，它冰河的部分你也是其他地方比较看不太到的，嗯，像在北欧的话，你要在挪威才看得到冰河的前缘一点点，哦，但是你在冰岛的部分你可以看到一大片在那，嗯，然后再来你去骑雪上摩托车的话，它是在朗格冰川，你就是真正在冰川上的， 对，所以它这个雪上摩托车的话，它其实夏天也可以骑，因为它就是在冰川上。嗯，但冬天会好骑一点，因为夏天的话它太阳嘛，那所以它那个虽然在冰川上，但它那个冰会变硬。嗯，所以骑的话要比较认真骑一点，比较不是那么好骑，但冬天因为它有雪积上来，所以你就会比较好骑。嗯，所以你会独有的就是蓝冰洞，然后还有它的整个地形地貌。其实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那个整个冰岛的部分，它的照片，它很多都是蛮独特的，像那个火山地形的，然后就是那种苍茫的感觉。 对，我每次看到别人去冰岛就是孤独两个字，就是一大片，然后就是颜色也是白白灰灰的，然后就站在中间小小的。 然后还有一个所谓的教会山，就是说就是有点那个行的话是在所谓的斯奈山半岛，在冰岛的东边的中间左右。那一般来讲的话，通常要自由行才可以去到那边。那所有的摄影的都喜欢去那边拍，像那个什么那个电影叫《白日梦冒险王》，对，他也有在那边拍过。那个山的话，因为它附近没有什么高地形，然后就是那个山的话，其实它的那个形状还蛮特别的。你们那个上网搜寻教会山，就一堆照片出来。那这个地方叫做斯奈山半岛，它也有一个所谓的火山洞岩洞的地形，就是会下到地底下。你会做一个那个旋转梯，然后就是旋到地底下，然后就是那个所谓火山洞的地形这样子。那这个也是这里独有的。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通常只有自由行的人才会走到，因为它是已经是在冰岛的东边了。东边西边，对不起我一直讲错，因为我左右不分，在西边看东西，对，在西边，西边的斯奈山半岛。那呢，我们的话，巨匠旅游的话，它在斯奈独家目前市场上团体有在走的话，我们是独有去安排到这里，教会山这里。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的话是还蛮特别的， 推荐给大家。 对，所以整个的冰岛其实它真的就是它的你知道苍茫， 有的人 就喜欢追逐，冰岛是比较自然的那一种， 对，就是完全天然。然后你可能有时候你开车，甚至像我们游览车这样开十分钟还看不到一台车过来这样子，你就享受那种你知道苍茫的感觉。 关于北欧去追极光，你有任何的问题想问我们的旅协理吗？欢迎留言你的问题在我们的飞碟联盟 APP 上面哟。 间谍放送， 绽放最美丽的青春，特洛伊泰勒斯凯蒂佩瑞魔力红最强制作人齐力打造。天后亚莉安娜跨刀合唱，累计超越3600万点播次数，全球34国排行冠军。2018全新大碟《Bloom》，请听环球《美丽少年》特洛伊。 晒衣，有一台干衣机就叫做棉晒衣，不用晒衣，不用晒衣，就用 LG 免晒衣的干衣机。 LG 免晒衣干衣机 Heat Pump 除湿式干衣，降低衣物缩水率，温柔呵护您的衣物，还搭配双回转变频压缩机，更省电更耐用，还有10年保固哦。 叮叮叮叮，我要叮。我要冰， 一年一度的期待，原祖雪饼，今年中秋就吃原祖雪饼，冰凉好个秋，原祖雪饼。 今宵一别后，何日君再来？ 一代歌姬邓丽君魂牵梦萦的经典歌曲，邓丽君经典歌曲音乐剧《何日君再来》，金曲鬼才李哲毅改编16首动人邓丽君金曲，9月7号到9号新北艺文中心，献给有梦的金色年代。 不管出发到哪里，最后都回到这里，回到自己的心里。田馥甄现场录音作品，自己的房间，华言音乐。 我是玉馨。 如果我说我不懂你的幽默，好吧，那就拼个你死我活。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就爱电影 UFO 3:37，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了巨匠旅游的吕静莹协理来跟我们分享北欧要怎么追极光。然后其实刚刚协理讲的很清楚，关于你去芬兰会有什么样的选择，你去冰岛会有什么样的选择。那刚刚在 APP 上也是有人问，就是我觉得你就是不能。就是那种我出发，我就是 我一定要看到 我你就是要给我保证我看得到哦，这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完全 的 完全就是运气， 是的。 所以就是自己要做好心理准备，你要加倍把你的 focus 放在其他体验上，可能会更开心一点。 感觉上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每一趟出去，你就是当做一个体验吧。不管你能够获得什么，你都把它正向看的话，你所花的钱就很值得。 嗯， 但你如果出去，你就一心一意，我觉得我一定要干嘛，我一定要干嘛。的时候，那个东西又没有让你满意的时候，你就其实就浪费你花这个钱， 就整个都很不开心。 对啊，所以其实正面思考还蛮重要的，我是说实在话。 那今天最后呢，要请那个旅行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像你刚刚说比如说10月、11月到隔年3月 是容易看得到极光的时候， 是 有极光的时候。那像这种旅行，我们要比如说多久之前报名，然后或是最近会有什么样的优惠，我越早报会越好吗，等等之类的。 是一定有，因为呢，其实在整个的冬天的时间，现在的报名其实越来越早了哈。像我们在冬天的行程的话，其实在早在6、7月的时候 就已经 开始在卖了。 嗯， 那跨年团其实我们已经满了一团了，另外一团也现在应该也是暂时满的吧。跨年团就是跨年的时候在玻璃屋 哦。 那我们每年都一定会有跨年团，大概平均大概是2团。那这个其实都已经报名快满了。 嗯， 所以一般正常如果说你要报这些团的话，大概是在至少半年前吧。 嗯，就是现在差不多，你过年要出发也是现在。 对。所以在整个的话，像我们巨匠旅游的话，通常一般我们最早出来的时候售价其实通常都是最低的。 嗯， 然后之后的话，如果报名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价钱就会慢慢往上调，因为我们是本着回馈贵宾们的心情。 所以是比如说人数报名达30%的时候上调一点，然后到50%我再调一点，80%再调一点，这样。 是的，所以呢，最后有可能你最后报名的时候你的价钱其实是最高的。 哦， 那对啊，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能够提早规划自己的行程啊。那我们也相对性，我们也会觉得说这样就表示你对我们巨匠旅游很关心，很有忠诚度嘛。 嗯， 那我当然要回馈你啊。 嗯， 所以其实我们是希望是这样的关系，所以其实一开始的售价其实都比一般正常的市面的价钱都至少还要低个5000块至少吧，差不多。 嗯， 然后就慢慢再上去这样子。因为我毕竟我不可能，你知道那个出去不可能赔钱吧？ 那如果是比如说电台的男主持人，又加上蜜月的话， 啊，有 超级 bonus， 不得了不得了！等一下马上发名片给你， 撕，请撕这样子， 对，立马撕。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旅杰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芬兰、关于冰岛的极光行程，谢谢你， 谢谢 大家。 这次你却说带我走某个角落，就你和我，像土壤抓紧 有规划，比如说 名片 get 跨年过年要去哪儿了吗？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极光的资讯、行程的资讯，今天巨匠旅游的旅协里分享了很多，欢迎大家可以上巨匠旅游的官网啊、脸书啊，有更多的详情。 刻在心中拍打着吗？ 这首俏皮的歌曲叙述孩子们都是顽皮的，可能因为贪玩而忘了该做的事，因此教导他们今日事今日毕，也希望他们努力地创造未来。我是梦梦大女孩郑玉馨，请听我的主打歌《顽皮的孩子》。 今天天气风日丽，空气真不差，不差肚子饿叽里呱啦，实在没办法，抬起头深呼吸，我看你，你看着我，心里面想的是热热的豆浆馒头。太阳出来晒在头上，头昏又脑胀，突然想起昨天晚上功课没写完，怎么办怎么办，时间到就快完蛋，谁叫你要偷懒，等一下就会难餐，从今后今日事今日毕，下次不敢。

想去远方，最美的流浪。 3:51，听到3点。听到歌曲是来自于田馥甄《自己的房间》，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要跟大家说声 周末愉快，祝你开心，你很棒，跟台一线一样棒。 最后就为你送上本周的飞碟快红星，他们是台一线。 哇， 好逗 拜 UFO Star 飞碟快红星。 大家好，我们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台一线， 我是东彦， 我是阿文。关于台一线所有的讯息呢，我们会在粉丝专页，请搜寻台一线就可以搜寻到我们。那抖音的频道呢，我们也是台一线同名，都可以搜寻到我们的资讯。那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最新作品 《我的奥多拜》。随着你的南后在一刻被吹意外，我走山走海走滚坑，去都位拢会使。我后车亲像扫风台，真正有小白。唔定比比拢总来，比啥人较歹。喂，小蛋呢？这个妹妹可爱。我皮车上惊拄到测速照相机，油门甲吹落，恁拢总拢相比。无咧管西洋顶外摩托 OP。几台不灵不灵，想叫咱摆平平。甲吹落，吹落吹落吹落，甲吹落，吹落吹落吹落，甲吹落，吹落吹落吹落，甲吹落，吹落吹落吹落。地方行，我爱奥多拜，继续行。 我爸骑车上下怕，无你要安怎？我的嘴内时速180，唔惊电哪里啊？歹势听无你讲啥，硬讲输大声。赶紧小招来骑车，迈过阿斯巴拉。我走山走海走滚坑，去倒位拢会使。我后车亲像扫风台，真正有小白。唔惊比比拢总来，比啥人较歹。喂，小蛋呢？这个小妹袂歹。我皮车上惊拄到测速照相机，油门甲吹落，恁拢总拢相比。无咧管西洋顶外摩托 OP， 几台不灵不灵，想叫咱摆平平。甲吹落，吹落吹落吹落，甲吹落，吹落吹落吹落，甲吹落，吹落吹落吹落，甲吹落，吹落吹落吹落。地方行，我爱奥多拜。 全主打。風に戸惑う弱気な僕。 日本国民天团，南方之星。成军40周年。屹立不摇的乐坛地位。